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前副主委张天青成了选战打手，国民党立委今天直闯行政院抗议，促转会中午声明一周内完成调查公布结果。促转会指出，媒体报道张天青私下邀集幕僚开会，以及副研究员吴佩蓉在网络上公开披露的内容，促转会先启动政风和人事内部机制调查厘清吴佩蓉文中指称张天青的业务费使用，以及要求同仁上班时间处理官事的内容。为了提高过程透明，接受社会检验，也邀请促转会咨询委员之社会公正人士就调查结果的适法性和正当性提供意见。成员包括了政治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林嘉和、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副教授林秀信，以及泰影国际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谢颖清。促转会非内部会议录音内容曝光之后，副主委张天青请辞，泄露会议内容的副研究员吴佩蓉辞职之后消失。当天会议抛出东厂一说的研究员萧吉南，原本负责国会联络也调离第一线。今天他在脸书致歉，表明辞职配合调查，因为个人行为延迟促转进度，让反对者找到破口，非常内疚。萧吉南说，东厂是国民党智库8月20号的记者会上扣在促转会头上的用字，他是提醒会内同仁注意，不是以东厂自居，而且在促转会期间从没听过单位内任何选举会议。当天参与这场非内部会议的除了张天青和萧吉南，还有副研究员张世月以及主任秘书许君如。我处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疑似就在压力过大自杀身亡，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说，很遗憾听到这样的消息，感佩他对国家外交的贡献。不过外交部和驻日代表谢长廷都该负起政治责任，调查清楚是不是因为谢长廷的调度不周，方任就在压力转嫁基层，才导致这样的遗憾。国民党立委江启臣也说，轻生原因必须厘清，尤其谢长廷身为驻外大使，没有推卸责任的空间。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认为，外交部第一线救灾人员都很辛苦，资源与人力都无法跟中国相比，这是非战之罪。王定宇指出，先有似是而非的假消息，然后导致冷言酸语爆发，无限循环，这对一个责任心重的人伤害多大，这样的结果令人惋惜难过。台中市上百名保姆今天集体向家长请假，到台中市政府前抗议行政院的准公共化契约。保姆们提到，上周六跟台中市长林佳龙对谈毫无结果，市府没有诚意，保姆们拒绝签约。高雄市今天也有大约300名的保姆聚集在市政府大门前，批评这个政策扼杀了保姆生计，拒绝签署不合理契约。台湾保姆总会理事长邓彩妹批评政府订定不当的准公共化契约，却要保姆签约，家长才能领补助款6000元。既然政府的6000元是补助给家长的育儿津贴，不是补助给保姆，那么请直接以社会福利补助家长。乱搞托育机制不说，还首创了一份工作得签2份合约的可笑规定，企图逼迫保姆就范。保姆是个低薪工作，政府凭什么要求保姆们供体时间抢救国安危机？台中市的保姆也说，以台中市收费均价每个月13000块，一天收费433元，保姆时薪才43块，还没有劳健保。家长代表也说，政府苛待保姆，家长也会担心保姆迁怒孩子，恶性循环。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0点，涨幅 1.31%， 来到10868点，成交金额126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14点，2303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8点，涨幅 1.23%， 231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点，269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点，81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2点，2727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5点，3157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91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1.4分，成交金额4亿1100万美元。日元111.83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93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强烈台风山竹的海上台风警报，在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东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得严加戒备。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报告主委，这是上个月社区的公共电费账单。 哦，有没有搞错啊？费用这么高，得想想办法呀。 我建议室内照明换成 LED 灯，停车场及楼梯间装智慧感应器，老旧耗电的空调冷气汰换更新，还可以设置能源管理系统来监控用电哦。 好，就这么办，开始进行社区节能大改造，大家一起省电省荷包。 详情请搜寻台北市智慧节电网，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到处充满着假油、假酒，保存不当过期的红酒，让你失血又伤身。中秋庆团圆，橡木桶洋酒推出超值优惠，法国原装进口红葡萄酒特价219，约翰走路黑牌超值特价499。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9月17日起登场的是卓一峰。 我人格分裂。充电的空气，在你心中什么鬼？暴雨狂风的一面。 下周起，请锁定《飞碟快红心》，将为你介绍天然呆女神陈雨乔。 我慢慢的学着成为另一个我，试着生存应该有的角色，不怕哭累了、心碎了、回忆太脆弱。 到处充满着假油、假酒，保存不当过期的红酒，让你失血又伤身。中秋庆团圆，橡木桶洋酒推出超值优惠，法国原装进口红葡萄酒特价219，约翰走路黑牌超值特价499。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Hus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哒哒哒哒哒哒。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9月14号星期五，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你好你好，我是马克。 新发啦， 毕业啦。 那年我18。 我18就用张惠妹来开场。 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今天那年我18为你送上1999年千禧年的前一年。 哎呦， 所以是1999减18，1981出生的你。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 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哦、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 恐怖情人， 你说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小小。 那年我十八这个单元呢，就是想要带大家一起回味你在十八岁，你在成年的那一年，你在听些什么样的歌曲呢？然后我们大概选播从1990开始吧，然后到2000几。我忘了最近是到哪一年、嗯、大概是这个范围当中。今天为你送上1999年的歌曲，就是1981年出生的你18岁时候在听的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99年那时候就是整个台湾的氛围蛮奇妙，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 Y2K 千禧虫， 嘿，完蛋的电脑被废掉。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编码就是两位，其实到现在就是我们才变成，譬如以前民国要到百年的时候，也会那个时候也会 有个危险的时候。 对，但是因为西元1999年那一次已经有先度过了，所以就大家知道那个系统要怎么样处理。嗯、那个时候 Y2K 千禧虫，因为以前可能就是，比如说90、91、92、93，就是大家没有想到2000年这件事情，因为网络就是电脑的普及，就从八几年的时候开始嘛，就到99，哎，接下来变00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大家很害怕，就所有资料全部都回到， 但是就是一件 西元前。00000年这样子， 但是就一件恐慌而已，其实也没什么嘛。 因为最后可能很多人付出了很多努力啊，那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使用者端的时候，我们只会体会到曾经有一度的恐慌，但实际上最后就是很顺的度过了。感恩。 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 我就知道你憋不住。哦，每次这个桥段 都让我 想到，在引诱熊妈吉出来的时候，就是放他喜欢的歌，引诱他一起唱。 偶然我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爱一层层被撕裂。 受不了， 好痛哦！ 哎、欸，我每次去 KTV 必点哎、欸，不是现在啦，小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高中时候，国高中时候的我。 然后表情也像你刚刚如此的狰狞吗？ 对啊，那时候根本没有恋爱经验，我在背着我爱别人干嘛、啊？ 在演什么啦？ 在背叛什么啦？ 空虚的脸， 的走在崩溃边缘，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哦，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被爱摧毁，我来不及找到出口。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刚那一段引吭高歌是让自己心情很好 哦。欢迎来到马克 KTV 哦，好开心好快乐。 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哦，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狠不下心将黑夜。 哎，是我跟许志安比较不熟吗？怎么觉得这个时候声音跟我现在印象中许志安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哦，许志安的声音在我脑海中从来就没有有印象过，你在说什么？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声音啊，他就是这个声音啊。 就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那么的厚，没有那么的，还是因为刚刚一直你有垫在下面合音，所以我觉得很饱满。我不信你去 KTV 还会 K 这首歌， 走在红毯那天会啊。 你又没走过红毯啊！你现在走过了。你在 K 的时候，你又没走过红毯，你在那边干嘛？ 这大部分都是女生会点的啊，不是我会点的。我那时候就会点什么郑中基啊，然后甲乙丙，就真的就是许志安， 就看 郑中基、张学友。 看见歌单，你有多少歌有点过？ 都有好姻缘，只剩下你，只剩下你，还继续苦守寒窑，一等是把你。有些事情。才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梦想白纱的脸，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走在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肩， 在唱歌的时候，我还以为你真的有梦想过白纱在你头上的那一天。 没有啦，什么戴上幸福的戒，这很明显就在凑字而塞进去的歌词。 你小时候有这样想过吗？是为了凑字的？ 我现在知道了。 很多女生，很多女生小时候就会幻想自己穿 白纱， 白纱，然后戴头纱。那男生会想象自己有一天就是你娶的新娘是什么样子吗？ 你发疯了吗？ 我不知。我是有当过一个男孩成长过吗？ 男生怎么可能会幻想结婚这一天？怎么可能？ 那男生关于长大后的幻想都在想什么？ 车子吧，球鞋吧， 不会想要任何的感情。 打电动吧， 然后觉得自己要打进 NBA。 感情、对啊，对啊，感情是什么？ 怎么会这个样子？ 而且要有感情的话，怎么会有想要有跟同一个人一起在一起一辈子？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事实。 每一个小男孩从小，我们就没有想这件事情，很可怕哎。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 不许你比动你的小指头，恶心。 有人很抢手，有人没资格，怒视人走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了。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哎，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只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 陈小春的《没那种命》， 我必须要说，就是这种歌就是太中二了，真的就太适合中二的时候听，这一首歌太中二。 可是你刚刚还是很沉浸在其中啊，应该是说很多一起长大的男孩，刚刚如果在开车在上班，他们应该都放下手边的事情。 这国高中情窦初开的时候，然后我们内心的那种犹豫不确定什么之类， 明明情 就还没开，就是就会没有，那时候可能会有暗恋或喜欢的女生啊。 你是校刊社的那一位吗？ 你不要随便这样乱扯好不好？ 不是我， 哎，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只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爱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 其实 有个女生跳出来说你错了，我爱你，这样 这就是给中二孩子们一个幻想 希望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这样 类似，就是实际上就是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你滚远点，这才是真实人生好吗？ 间谍放送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重新诠释宫崎骏经典巨作《天空之城》。我在乎你看我的贪恋目光，相处时的惬意时光。我在乎保护好我们的关系，陪你去任何地方。我不在乎世界年度风云车的荣耀，我只在乎能否成为你的骄傲。 VOVO XC60。 哎，你怎么把菜单拿这么远？ 因为我拿太近会看不清楚。 不想泄露老花痕迹，就带艾尔康多焦点水梯镜片，不论远中近，通通都清晰。 哇，戴起来好舒服，就像没戴一样。 艾尔康多焦点水梯，请洽全台宝岛眼镜。佩戴一般隐形眼镜需经眼科医师或合格验光人员验光配镜，并定期接受眼科医师追踪检查。本器材不得逾中文访单建议之最长佩戴时数，不得重复佩戴，于就寝前务必取下，以免感染或溃疡。如有不适，应立即就医。卫部仪器书字第029131号，北市卫器广字第10708019号。 台湾人上届爱耍的三国游戏《吞食天地》回来啦！台湾人上届喜爱可爱不倒腰嘛回来啊！对王卡算到手机啊，15年等待一定收价值的啦！细汉上爱耍，现在大汉啊，也是爱耍《吞食天地 M》。《吞食天地 M》正式开战。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我是陈世安。有谁能在乎我？ 我的那些其实都不爱我， 浪费那些时间实在不靠谱。 听不见你就 hold 住 baby， 恨不能时间都停住、这种感觉就好像连我都失去形容。看不见你就好像生病了，只要你照顾、你的指尖充满甜蜜，一碰我就是幸福。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 剪去修来的福，赶快梳好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修堂不让你有退路。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叫我着迷的粗野，总是把我天生的优雅赶出街，就算该忍也要稍微直觉，告诉我你要我怎样。 想爱我你就别客气，想打我请你用力，想念你到掉点 上也想跟你在一样，和你在一起就是心花怒放，把你放在心上，这点和你很像。 这胃口真坏也很幸福，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的叫我着迷的粗野，总是把我天生的优雅赶出街，就算甘愿也要稍微直觉， 听不见你 就不住 baby 恨不能时间都停住， 这种感觉 就好像连我都失去形容， 看不见你 就像未来 生病了，需要你照顾、 你的指尖充满甜蜜，一碰我就是幸福。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在飞碟联播网，然后这个小时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那年我十八，为你送上1999年的歌曲，就是1981年的朋友们你在十八岁听的歌、这首歌曲来自于陶晶陶子姐的哎呦， 这真的就是当年去 KTV 会点的歌，每一首都是会点的哎、 你就是刚刚就边听然后屁股就很痒啊，就是一直很想唱歌，一直很嗨的样子。 对啊， 这一阵子呢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是大家开始要回顾以前的节目或是干嘛的、所以有一些那个综艺节目影片就会在 IG 上可能被截取片段在那边流传、截取片段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综艺节目的其中一小段、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不晓得以前就是现在听节目的人有多少人以前可能会常听青春点点点、在青春点点里面呢，就是我跟欧马克我们有个约定，因为我们就会怕彼此有时候你知道人生难免的状态会有些不稳定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暗号、就是听到那个暗号呢我们就想要唤醒彼此的理智，这样 就是不要再幻想了， 对对对，醒 回过来 真实世界、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康熙好像是小 S 他们在访问徐乃麟、乃哥，然后就说哎、乃哥就是因为很多艺人的可能小朋友会被有绑架危机什么的、就是他说你们家有没有一个你们自己的暗号讲电话的时候讲一讲你就知道 这是真的是我小孩、 对，然后乃哥就说、哦当然有啊、他说那是什么，他说不能跟你讲啊、讲他就不行了， 对， 小姐就说他们姐妹之间也有一个暗号、因为那时候好像他们是比较喜欢吃素还是比较不吃肉、所以那个暗号就是啊、我好想开牛排馆哦、就是如果你讲这句话就觉得说就是出事了、然后好像康永哥就说谁会没事歹徒逼你讲电话、就是你跟你妈讲说复赎金你会这样 哎呀，好想开牛排馆，就这个暗号非常的难 用。 然后就说小姐就说没用是其次，就是他怕他们彼此的那个记忆力太差，根本忘记。然后还说哦，好想开牛排馆哦，好不容易讲说暗号之后，对方还会说啊，可是最近经济不景气，就是 再接下去。 对，然后就想说，到底有多少团体里面的人，就是或者是家人，你们真的对你们真的是有安全密码的吗？ 一面心情真正有影看，风这大，你也真正拢无心肝。啊啊，准叫你若无眠，喊我搬一出电影，咱就行到这位船拄煞。啊啊，行到淡水的海岸。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相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搁我这爱你。 志明与春娇在今年犀利趴呢，然后五月天他们的犀利趴就是桥段把它设成五月天的卡拉 OK， 就是 KTV、哦、你就在那边听五月天可能唱其他人陈奕迅的歌、嗯、什么谁的歌、嗯、然后我看那一场呢，一开始开场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今天一起来包厢唱歌好了、嗯、他说有一种人哦，就是去包厢、嗯、就是进去就先点一排他喜欢的歌、uh-huh? 然后我心想说不就是你们的歌迷吗，他下一句就说就是现场你们的大家然后他说五月天被大家讨厌都是因为你们害的真的五月天的粉丝真的很爱点一排五月天的歌， 对啊，喔喔喔小镇姑娘，喔喔喔喔喔 提哒，还记得多年前 手牵手，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呀、啊，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我明白，我明白，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 娘到了大城市，你一定听过这故事。当你最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自己矛盾的私心让我每天忧愁，只好就让你走。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车站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那车头依然吐着烟。听说现在的你成了大经理，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心，我才能放心走。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 1999年，陶喆发行了 I'm OK 专辑，这首歌曲《小镇姑娘》。 在这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马戏团》。 哦，是哦。 Yes。小镇姑娘，小镇姑娘，太快乐了。 真的就是听一些你青春回忆的歌曲的时候，就会让你的不管那是悲歌或是嗨歌， 啊， 都会让你的心情好。 明明很悲， 所以 但还是很快乐。 20年后，假如广播这个媒体这个平台还存在，也许我们在播的是 TFBOYS 啊 吗？ 会吗 ？TFBOYS 有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吗？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我觉得一个 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在现在我们听到这个99年这个年代，媒体还没有爆炸， 所以你会一直重复的听，重复的听，重复的听。 红的人或者红的歌，它真的是取得一个普遍性的红，而不像现在是一个很多山头林立。就是有听过 TF， 可能在这一个在现在这个年代有听过 TFBOYS 是某些很死忠的人，但它不会扩散到就是全体大众有一个集体的共同回忆。 而且那个时候呢，就在做99年歌单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些歌曲，就是说哦，获得什么 Hit FM 或是那种飞碟，会有一些什么电台 DJ 最爱播报榜，他们都在 Number One。 我最喜欢的歌来了，来了。哦，郭喜， 郭喜，哦， 金姑 ，I love you。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关系 ，Only you，Only you love only you，I love you baby， 我 give you my heart， 我但愿你孤那继续我心内，我话讲讲也你孤，只想要对你讲一声 I love you， 我爱你，我全是我全是 Only you， 我为了我 give you my heart， 我但愿你孤那继续我心内，我话讲讲也你孤。 哎，那你台语这么糟，你这个音是当初硬记的吗？ 硬背啊， 拜拜拜拜这样子。 硬记啊，硬学啊， 硬要加入他们。 我爱拖拉裤。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那年我十八，今天为您选播1999年的歌曲，从五月天到拖拉库啊。 这什么？ 最后一首选播来自 Yuki 徐怀钰，那个年代不能忘记他。 哦哦哦 ，Call me OK。 哦哦哦， 怎样怎样？徐怀钰不行是不是你？ 可以啊。 比你更适合我，一想到就快乐。 Call me 久久热恋中的我。 劲歌金曲， 心底里里里里有句很难讲的话，怕不好听，怕你听了没 这首歌，你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谁的脸呢？热烈的情感像直射的艳阳，又像炎炎夏日里从头顶爽快浇下的一场大雨。 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吧。你说爱就爱，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别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了， 抛下一切的有口难言，勇敢的将心意表达出来吧，走向心爱的人，跟许茹芸一起大声的唱出这首歌，不要废话，爱就爱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用晒衣，不用晒衣，有一台干衣机就叫做棉晒衣。不用晒衣，不用晒衣， 就用 LG 免晒衣的干衣机。 LG 免晒衣干衣机 Heat Pump 除湿式干衣，降低衣物缩水率，温柔呵护您的衣物，还搭配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更省电更耐用，一次干衣电费不到4块哦。 周年庆送现金，快到金华城！ 30号前持卡满5000送650和500现金，17号起满2000抽豪华游轮日本行。 看不见的伤交给时间来修复，看得见的老人伤疤就交给贝舒痕凝胶。美国 FDA 核准，隐形、快干、不黏腻，为你重建自信。越早处理，越能减少疤痕的形成。贝舒痕凝胶，卫署一起书一字第009063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各位，要拼经济，先靠军纪。 军纪森林级花旗参茶包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深农总会认证老鹰标章，又是森林级原生种，口感到地，富含人参皂苷，滋补元气，才能拼经济。 拼经济，选军纪最有力。 军纪森林级花旗参茶包庆祝首推，限量优惠中，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喜欢的人总是不喜欢你吗？ 宝贝你快快 加入脱单会社，不落单。张力昂首张个人创作 EP 正负一，台北签唱会9月16号下午1点，西门红楼前广场 Sony Music。 我是卓一峰， 狂风暴雨让他去下，你越打击我越强， 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现在先为你送上南方之星的海啸。 So she

知情人士透露，驻日代表谢长廷明天召开我国在日本六个管处的检讨会议，会议结束之后，驻日代表处再把报告送给外交部。现在连会都还没开，还没听到当事人陈述，没有任何惩处依据，根本不可能扯到要不要换人的问题。立法院今天谈话会决定新会期开会日期，经过表决通过民进党团提案，下周五21号开议，25号邀请行政院长赖清德率领相关部会专案报告823中南部水灾治水机制，并被质询。调查局侦办国土保育案件，今天动员了15个外勤处站，将近200名的调查官，同步北中南东四地查缉41处违法经营露营区、非法窃占国有土地、滥垦山坡地以及非法倾倒废弃物。发现业者破坏国土面积超过44万平方公尺，相当于55个足球场大。除了搜索6家业者，还约谈了104名的嫌疑人到案，目前正由各地调查处站分别讯问。调查局指出，这次查缉行动比较受到瞩目的案件包括了新北市石碇区2000平方公尺的国有土地，民众非法窃占新建公庙；新竹县宝山乡不肖业者在著名景点回龙步道双峰段辟建观光农场，非法整地开挖面积高达20000平方公尺以上。台中市和平区和新社区2家业者窃占国有地或者是违法开发山坡地，经营知名的亲子露营区，合计面积达到30000平方公尺。台南市白河区临近白水溪区域，不肖业者非法堆置大量白色废炉渣，高达好几万立方公尺。台湾这几年的天气越来越热，户外工作者的热伤害风险大大增加。台湾航太修护产业工会、中华航空企业工会以及台湾邮政产业工会上个月到劳动部陈情，要求把高温假纳入天灾入法，今天再到劳动部抗议效率太慢，夏天都快结束，高温假却没有进度。台湾航太修护产业工会理事郑宏兴说，上一次来陈情，劳动部迅速专案劳检航太修护业，但户外工作者不止航太修护员，还有送货员、邮差、建筑工地人员，只要在户外工作都有热伤害的危险，应该扩大到各种职种行业。现在的职安法不足以保障户外工作者的安全，也对雇主没有强制性，像是出现热伤害风险时立刻停止工作这些强制规定都对劳工没有保障，希望严议修法。劳动部职安署指出，高温假这件事目前各方意见分歧，劳动部必须审慎评估，目前期盼雇主落实热危害措施，减少劳工热疾病。现阶段正在研商订定户外高气温劳工热危害预防指引，最快1个月内可以发布。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73点，涨幅 1.2%， 2309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2点，涨幅 1.4%， 231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4点，26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2点，81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9点，涨幅 1.03%， 2729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8点，316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40点，涨幅 1.31%， 来到10868点，成交金额1263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0.75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5.1分，日元111.8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705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强烈台风山竹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中心位置在恒春东南方大约79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行进，七级风暴风半径32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8公尺，相当于17级风，暴风圈逐渐接近巴士海峡，威胁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东南部海面，在这些海域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台湾附近各沿海含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已经观测到了2到5公尺的长浪，台湾沿海地区也有较强阵风。北部地区今天预测气温30到34度，中部30到34度。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则无旁贷。 Luxgen 与您同行。

歌曲呢是来自于法兰黛乐团的《我们一定会再相遇》。第二个小时，欢迎你再度跟我们相遇。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到我们诚实预告片的时间了。本周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些诚实的预告片要为我们送上呢？ 诚实预告第一部呢，它是一部其实是15年前的电影，然后现在其实很多都会做数位修复版啊，或者是新的，然后就是有一些经典的片让我们可以重新再看到， 或是就是你知道爸妈看到就会说，哎，那一部我年轻时候看的电影又上了，我能再去看一次吗？ 当我是孩子，就是当我还是学生，然后每周都在看电影，就泡在电影院的时候，我很难想象说为什么爸妈会说他们已经20几年甚至30几年没有看电影，我觉得很夸张。然后到现在我这个年纪，就是我的身边的好朋友们，可能他们已经都成为爸妈了，他们也真的就是再也没有踏入电影院过， 或是暌违多年再踏入会去看《汤马士小火车》， 就是为了陪孩子去这样子。 对对对。 今天一开始的这一部呢，就是《The Dreamers》戏梦巴黎。小时候的时候我有看过这部片，那我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模糊，只剩下我记得是就是可能三个人泡在浴缸里面，两男一女的，就是他们在讲这个。故事呢，就是男生和女生他们相遇了以后，然后他们一起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彼此探索彼此的身体啊，同时对外面对外在的世界来说，他们也有很多的愤怒跟不满。 哇，这好适合就是当你在大学那种， 就是很适合我在大学的时候看的一部电影，然后会有很一种冲击感。那但现在呢，就是过了这么久再重新来看这部片，会觉得很像是在看这个预告片，会有一点点女朋友男朋友的感觉。对，一样是在讲就是外面的纷争，然后学运的事情，然后里面呢是在讲就是彼此三个人纠结的感情故事这样子。这部片叫做《戏梦巴黎》。 你记得那时候你跟谁看《戏梦巴黎》吗？ 我应该自己去看的吧。 哇哦！ 我应该是自己去看的。那现在呢，就是大家可以再用新的眼光跟角度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还不认识， 不够认识自己吗？ 不够认识这些明星们。可是过了这十几年，这些明星有各自的发展。 他们现在都 可能最有名的应该是Eva Green， 就是她有演那个《怪奇孤儿院》的那个妈妈。对。所以再重新看他以前的作品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另外呢，这一部我刚看了以后很热血沸腾。 哪一部啊？哪一种热血沸腾？ 就是很打打杀杀血腥暴力的那 种，就像你在看那个 Bartleby 一样的兴奋吗？ 对，就是或是斯巴达那种兴奋。好，这部片叫做《终极战士掠夺者》。他说呢，其实外星人来到地球了， 是笑。 外星人来到地球了，那这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干嘛呢？把地球当作他们的打猎场，也就是他们来以后，然后就是玩人类了。 他们就是贵族，然后要猎杀我们，就是我们是他的乐趣，这样 感觉。对对对，然后现在当然就人类不想要就被当就是宠物这样子猎杀的话，那就有一组小队。这组小队呢，其实就是通常就是这种片常会这样子，会。最后会找谁呢？找重罪犯，就是都已经疯疯的。 你说像世界末日？ 对，就找重罪犯，然后他们组成一个小队去跟就是这个外星人的掠夺者一起比拼，然后要 这个重症重刑犯队伍不会很像自杀突击队吧？ 这我不觉得他们在预告片里面看起来他们没有一个很 team 的感觉。在预告片里面主要的这个主打是外星人，还有他们的速度很快，体型又很大，然后呢因为就是玩人类不眨眼，就是会 把等一下的外星人形象是哪一种？ 外星人形象像是 Darth Vader 星际大战里面那个黑武士 哦， 然后但是比较巨大化，然后他的脚是现在那种AI 机器人的脚，就细细长长的机械脚，然后动得很快，跳跑都很快。 就《金牌特务》里面那一个镰刀女的感觉。 有一点点那个感觉，对。然后他们在预告片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很多身体方面都可以变成利刃，可以隐形，然后发射出东西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 穿心而过，人就挂掉，头爆掉，然后手直接一踩被踩烂，一抓然后就 很血腥的一部片。 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失落，是最平静最安心的。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魏如萱的你呀你呀。上次呢就是原本我有两部片要分享，一部就是我说很可怕的鬼病院，然后另外一部因为上礼拜上次那个片太满了，我就来不及分享，是我在电影台看到的，这个是很值得跟大家一提。就是当他又播的时候呢，你千千万万一分钟都不要给他 不要给他，你不是要把这部留下来让我们就之后做玛丽电影院的时候讲吗？ 是哦， 对啊， 所以我不能先讲片名，大家先闪一下。 真的，就是 你连片名都觉得先不要讲，是不是？ 对啊。 可是因为他太呛了，我会记得到那个时候吗？ 你就再找来看一次嘛。 什么？ 不可以哦。 虽然说我人生很废，但是我的时间也是 宝贵，是不是？ 金色的侧脸，踩着全白球鞋。风继续吹，世界继续作业。那么确定，我知道那就是你。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成为了我的记忆。那岁月等我，就算停留，还有你和夜空。我算什么，让你无条件的为我？ 的几分之几？ 本周的新片呢，有一部真的是好久好久好久，就是继 经典的那时候是几年啊？95还96年的怪物骑兵 Michael Jordan 之后， 哎，我那天看到有人留言这部电影，我第一个就想到你。可是我想说，里面的球员像有提到什么侠客欧尼尔吗？那是不是比你更早的？就是你在 没有啊，没有， 就是你在看的那个， 就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啊。 对，就是 Uncle Drew 德鲁大叔。 但德鲁大叔是谁啊？ 德鲁大叔呢？饰演德鲁大叔的是现役的 NBA 球星，是 Kyrie Irving。 嗯， 对，那他们都全部都扮老了，就是全部都戴白色头发，然后说，反正这个故事很简单，这个故事就是一群大叔，但他们身手不凡，他们要去挑战街头篮球，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很简单 的故事。但真的都是球员在演 哦，对。他们不像就是可能台湾拍的偶像剧什么什么火什么什么球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些就是要， 那你刚不就讲篮球火讲那么明显？ 我没有讲，就可能不是找明星去练习打篮球，然后他们反过来，他们是找篮球球星去演电影， 然后这些球星现在也还在打球。 Kyrie Irving 还在打，其他退役了。 嗯， 其他像是刚刚你讲 Shaquille O'Neal 是。在他90年代从末期到2000年初期，整个载制了 NBA 的球场，在中锋位置上面就是非常，他就是无人能敌。他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罚球会罚不进，所以大家就是也因为他而产生出新的战术啊，其实就是害，就是一直 害他， 对，一直犯规他嘛，就一直让他站上罚球线这样子。 但一直到他退役之前都没有 练好，是没错，没错。 所以这部电影会看到这种桥段吗？ 这我就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挖苦他。 你会不会很兴奋要看这一部啊？ 这个蛮期待，但我想我应该是不会走进电影院啦。除非呢，因为进来台湾的片商呢，它是 Garage Play。那 Garage Play 它其实有一个方案嘛，就是它你现在好像可以缴一个月299块。 嗯。 然后它的片是随你看，就是看到饱的，然后还包括线上的。 嗯， 所以如果你是这个会员的话，那我觉得你进不进戏院，那你反正你就是可以看到宝。 但对这些退役的球员或现役球员，这部电影会很不晓得那个演技占的比例会是多少？他们其实不需要演技，他们就是尽情的打球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演技的，因为你现在再回头去看《怪物骑兵》，你就是会笑，因为。大家就是有自己的职业嘛，你在这个职业做得很好，并不代表你在另外职业会一样的 发光。 对，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好处是随着社群媒体的发达，然后他们会越来越熟悉的面对镜头，然后跟就是大家互动，所以这是一定有帮助的。 哦，德鲁大叔。 真心，别再害怕跌倒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算你给我抱一下。 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平常呢大部分时间在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我们都在那边为你做诚实预告片，看看本周有什么新上映的电影，我们看看预告片，看看感觉如何， 嘿嘿嘿， 希望可以提供你一些线索，毕竟我们那么喜欢看电影。 Yeah， 这一部片呢刚好听到让我为你唱情歌，所以这个情歌就是我们要讲讲这一部韩国电影，就是《婚礼的那一天》。 嗯， 故事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 听起来好可怜哦。 是轻松爱情喜剧。 是啊。 对，他说，传说喜欢上一个人只需要3秒钟。 嗯。 然后，所以呢，他这个男生呢，喜欢上一个人了。喜欢上一个人以后干嘛呢？ 这个女生呢就念了一所可能是比较好的大学， 嗯， 然后这个男生呢可能是成绩没有那么好的人， 嗯， 所以呢他就决定说我要考上那个大学， 嗯， 然后他家人就笑他，哈哈哈哈，怎么可能这样子，嗯，好，可是呢他就认真做到以后呢，没有想到这个女生告诉他说 我要转学了， 不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被甩也只要三秒钟的故事，可是后来应该会有其他的女生又爱上他的， 就是他的真命天女在另外一边。 Yes， 啊，婚礼的那一天。 聚在这首歌，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而污面，不想你世界怎么变迁，成熟了面孔有幸更健康，轮住弹下娃娃松不了绑，还是爱幻想的提步往前方，同在岁月中苦苦找答案。 陈奕迅亲笔作曲，刻画巡演幸福时刻， Eason and Duo Band 可依可在。 小姐，你知道开车不能滑吧？ 我没滑手机耶。 但你轮胎很滑呀，为了安全快回 Toyota。 九月底前回场，免费享五大安全检查、轮胎及精选商品优惠中。 欢庆 Toyota 在台30周年，有费定保再抽3000元零件抵用券。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漫步微冷的布拉格广场，璀璨灯海与热闹市集，每个转身都是惊喜。大咬一口捷克肉桂卷，这就是圣诞幸福的滋味。2018欧洲圣诞市集，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他用52部电影描绘人生的悲欢离合，北市国乐团用音乐与您分享台湾电影的美好。形影如歌，李行导演电影音乐会，钟镇涛、杨贵妹、吴秀珠、小百合、殷正阳、叶寇、方季韦、刘明珠、庄顺旭，不容错过的经典，永难忘怀的歌声。9月29、30，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两厅院售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音乐大师90让。与新日本爱乐乐团经典重现宫崎骏剧作《天空之城交响组曲》，最高品位的音乐响宴，环球。 大家好，我是小树。主播是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Street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我不懂你的幽默，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내일이올거라는데난핸드폰을놓지못해잠은올생각이없대 yeah 다시인스타그램하네잘난사람많고많지누군어딜놀러갔다지좋아요는안눌렀어나만이런것같아서저기인스타그램속에문제야문제온세상속에똑같은사랑노래가와닿지못해나의밤속에생각이너무많네복잡해틈만나면바뀌는게관둘래이놈의정보화시대단단히잘못됐어요즘은아는게더괴로운것같은데가면갈수록너무어려워나만이런건지그런만큼먼경험만큼먼나다결국동네맘엔구멍이있어그것만으로도못채우는것 yeah. Yeah. 난지금가라앉는중인걸내못난바다속에서문제야문제온세상속에똑같은사랑노래가와닿지못해나의밤속에생각 这首歌是来自丁 Instagram，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说到了 Instagram， 我们就来讲讲这部片。这部片呢，在我的 Google Calendar 被我的老婆 Katia 就是预约。 等一下，不是已经预约了？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装死。后来你们去看了吗？ 后来没有去看。 那他又新预约了这部片。 他新预约了这部片，这部片叫做《失踪网红》。 我好像有很久很久以前有印象这一部电影。 对，然后呢，这部电影就是 他们两个女生有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呢读同所学校， 嗯， 所以呢这个小朋友等于是搭起他们的相认这样子， 嗯， 然后呢这个普通的女主角呢是一个普通的女生，就是一般的家庭主妇， 嗯， 然后呢她饰演她的就是 Anna Kendrick， 就是那个歌喉战啊， 安娜坎卓克， 对对对对，然后什么 型男 飞行 日 志，对对对，好，然后呢另外一个演网红的那个人呢，他家里面非常非常就是豪华有钱， 嗯， 打开有一整个房间全部都是很高档高跟鞋，嗯，反正就那种很奢华生活啦， 标准的公主 奢华生活。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是 Anna Kendrick 就是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网红马上回头过来说，你拍我吗？把照片删掉。然后安娜坎卓克就说，哦，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或什么之类的， 嗯， 就网红跟他说，相信我，你不会想跟我当朋友的，嗯，这样子。好，这是一开始。后来呢就是他接到了网红给他一通电话， 嗯， 网红说你可以来帮我一个小忙吗？ 嗯， 所以这部片的英文片名其实叫做 A Simple Favor， 一个小忙，所以跟失踪网红没有关系，叫做一个小忙，嗯，然后这个忙呢就是他到了他的豪宅里面以后却发现，欸，网红不见了， 嗯， 然后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悬案，就是 到底要找出网红在哪， 到底网红在哪里，还是谁对他不利，然后又有点鬼魅了，就是他的儿子有一天跟他说，哦，我看到我妈了，我妈跟你问好， 哈， 就是很奇妙，就是有点鬼，然后又是 他到底在哪，这样 他到底在哪，然后是不是他的老公或者他的情人就是为了巨额的保险金而杀害他， 嗯， 然后到底谁又是凶手，还是其实 Anna Kendrick 自己就是 疯了， 又是那种就是走那种精神有点疯疯的，就是他其实就是网红，嗯，他向往自己一个什么普通主妇的生活。 你会不会不小心把结局说出来，有没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部片我真的就是会同样有一个就是很诡谲氛围的叫做蓝色项圈， 嗯， 蓝色项圈呢是台湾原创的畅销同名小说所改编的。那这个蓝色项圈呢是说在一所高中还是国中，反正在一个学校里面，这个学校里面呢就是以分数为最高优先，就如果你考得不好，而且还会行连坐法哦， 嗯， 全班如果有人考得比较不好的话，这个整班都要受到处罚， 嗯， 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成绩不好的话，你等于就是会被霸凌跟看不起，因为你就是害我们全班嘛， 嗯， 这样子。那这个蓝色项圈是什么？蓝色项圈就是传说，就是你只要套上了这个蓝色项圈，你就会变得无所不能，你就会跟我一样考试都100分， 嗯， 告诉这个主角这一番话的这个小男孩呢，就是他的同学， 嗯， 他都一直穿着高领的毛衣， 他是不是带着蓝 色 项 圈？那这个蓝色项圈真的是一个项圈吗？因为从预告片里面看起来，那就是一个上吊自杀的绳结。 干嘛啦？你不是说你会怕这种的吗？ 怎样？刚刚有怕哦？ 蛮不舒服的耶。因为你在讲蓝色项圈，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像宠物狗狗项圈，就有点可爱， uh-huh. 然后又象征说什么，哦，你戴那个就跟我一样什么。 所以蓝色项圈这部片其实它是应该是比较偏鬼魅跟惊悚的感觉起来那个氛围， 不是？如果你跟刚刚听到片名跟我觉得一样可爱的话，可能要调整一下方向。 它完全不是可爱的哦。 这首歌曲来自 Kara CC Go On， 还有下一部预告片吗？ Go On Go On， 继续呢，就是我期待的是美国动物，但是我还没看，让我看一下。车，一封一封的信都你妈的穿我的，你兄弟 show me love， 要我帮忙解渴 NICKAKA， 你兄弟全都叫我哥，你寻的攻击不停押韵，文化的冲击不够前进，伤害的事物又不是你，不是有经济你很生气，我说你有神经那是有病，别跟我装眼，我听你放屁，老子有 切，是任性。那是有遇见，那是有命，要不断的、不断的拼命着。我知道努力是唯一的 keys。Yeah. I believe, I believe， 我可以没问题。我知道 I'm the king， I got a dream， yeah。I got the keys， yeah。你马上看到我 ，Oh my God， 爱上我没办法是我的命。Yeah. And we be killing the game， yeah， over and over again， yeah。从不让对手有任何的机会。I'm the man， I'm the man， I'm the man。And we be killing the game， over and over again， 从不让对手有任何的机会。Yeah yeah。Okay, I'm a G, got the keys, rolling way too deep. I live in a dream, making money, touring overseas. Too hot for TV, living MC life, that you know me. 不需要 compete, 做自己 All I do is swing, 从台湾到东莞到不同城市，你点燃的是不同的城市。要励志没励志，要面子没面子，没脑子你脑子网络给控制。不败的战士在竞争，我 feel the hate， 那真正的表现 surprise。这晚走好难走，没输到翻脸走黑暗走，看见我 finally fame， 不知错是我的态度。我是 OG 加我师傅，是我从来不是舞跳的太高，我跟你不同程度。我的实力经不胜数百 haters， 跟不上的速度，先走了你妈就说我酷，多久我是负，现在感觉舒服。And we be killing the game， over and over again， 从不让对手有任何的机会。I'm the man， I'm the man， I'm the man。And we be killing the game， over and over again。受不了，都是有任何的机会。 周昌豪 ，I am the man。 美国动物这部片呢，就是在讲一个好像去偷东西的故事。 等一下，你看完预告片之后，为什么会有一种很迷茫的眼神盯着我看呢？ 因为他在预告剪的时候，就是我必须要说，我喜欢这个预告、但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喜欢，可能就是他的用的那个色卡， 色调 就是这种暗红色加上那个很奇妙的蓝色，那个 所以就即使你不太明白他在干嘛，看了就觉得舒服， 很有质感。然后或者他的海报，视觉海报也是，就是背景那个橘色，然后前面一群就穿。西装深蓝色大衣的那一种感觉，然后上面就是把头换掉，哇、反正就是那个视觉看起来 很喜欢。预告片看起来的故事就是，主角在对着镜头自述说：“你有没有幻想过，或者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希望发生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 竟然成真。 这件事情就是一旦发生以后，你的人生就会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他前半段一直在问说 ：“Are you in or out？” 你到底要做这件事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就又搭配了很多很多那个刺激的画面，比如说那个火烧车啊、撞车啊，或者什么之类的。Are you in or out？ 然后最后他就问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你到底要我 in out 去哪里啊？那我怎么知道要不要参加？”然后他的朋友跟他说：“这件事非常危险，但又很刺激。”然后看起来他们好像要偷一本绝版珍藏书的样子。然后他说：“你知道这有多简单吗？就是1200万美元就在你的面前，这么简单就可以 看你要 in 还是 out， 就可以偷走。他说这一个计划非常非常的轻松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然后在上字卡的时候，就我说我刚刚被吸引的那个字卡上面就写说，这个不是改编故事。”这是超狂的真实故事， 什么啊？ 所以真的就是有一群人去做了一件这样偷书的事情。那另外呢，就是有这个礼拜的新片，有另外一部片也是这样子要去处心积虑，就有点像是Ocean's Eleven、Ocean's Twelve、 瞒天过海 系列一样。他们呢也是到了一个地方，然后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认真的要把那个地方打个洞，因为可以穿过去，然后就可以搬 钱了。 这是一部西班牙电影，叫做《密谋》，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活着就是为了感受，也不要忘了勇敢。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要尝过时间给过的挫败，才能够变得灿然。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 累积成最坦然的自我，用最自由的心灵面对生活。李荣浩最新单曲《贫穷或富有》，坦然直白，知足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哇，小熊，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 哇，真的是太棒了。 嗯，妹妹，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嗯，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 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换句话说，该如何说？ 我的城市还在装模。 Hush 2018全新创作大碟，换句话说，五月天玛莎、追觅明星御用吉他手、落日飞车果果、金曲奖得主许玉英联手跨刀合作。 如果换句话说，你会说什么？ Hush 换句话说专辑限量特别版现正热卖中。 我们是九一一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李密。 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的最新讯息，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搜寻李密 Mina， 李是木子李，密是蜂蜜的蜜，下面没有虫。那一样在 Instagram 还有微博搜寻李密 Mina 也可以找得到我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首张个人创作写真专辑《纯蜜》。 一切心机，眼睛秘密，女生的心只为爱的人惹祸。眼睛、耳朵、身体、思绪都留给我，一厢情愿，记住我，限量纯蜜，为你为你为你为你加甜油，涂上纯。 限量唇蜜，为你为你为你为你加点油，涂上唇蜜，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咬一口。嘿，来玩场游戏，赢了就给你一点小奖励，猜不透会抽中的是机会命，我决定。Kiss me， 用吻证明你，红色指甲机密为你解密，吻爱 kiss the face。Oh， 好绝对。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他是李密，欢迎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要跟你说声再见的时候了。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周末。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馥甄，《自己的房间》，拜拜。 高高的舞台下着。下了两粒昙花，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关起门不要对自己说谎，让心里就躺在地上，掌痛的脚晾在床上，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我没有梦想， 翻转世界，雅莉安娜。 Ain't got no tears in my body. I ran out, but boy, I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it. Don't matter how, what, what, who tries it. We out here vibing. We vibing. We vibing. Even when it's raining down. Can't stop. 用爱走出伤痛，甜番九十国排行冠军。感动全球180亿串流点听，未发片抢先白金销售认证。 The colors in you, I see them too. And boy,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We way too fly to partake in all this hate. We out here vibing, we vibing, we vibing. Come on, even when it's raining down, can't stop now. Can't stop, so shut your mouth. Shut your mouth. And if you don't know the name, know it, babe, know it, babe. 神级跨刀，新世代最强天后雅莉安娜，2018冠军大碟甜到翻，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真正的传奇是敢于突破，只有全新 Forester 能够超越 Forester。All New Forester 搭载 Subaru 独特科技 SGP 全新底盘，减少侧倾，舒适乘坐 iSight 系统，防偏防撞最高安全 XMO 脱困装置，泥泞雪地全面征服 SAWD 对称式全时四驱，拥有绝佳操控，彻底突破革新，试乘过才能体会 Subaru All New Forester 超越传奇，强势登场。 未必明天就有以后，未必终点就有结果。 我曾经很快乐，很深刻。 陈世安2018全新国语专辑《坏掉的我们》，抒情主打《你不是我的》，华纳音乐。 You for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SHE， 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